将会成为别人的某某。有道分岔的路口，你想左我想右，我们都强忍着不曾回头。我们说好下个永恒明天再碰头，爱情会活在当时光渐渐白头。下一次如果邂逅，脸别再那么羞，我想一直奔向在你的 时间回到原点。